義大城市曼德勒，據報有至少27人被捕。當局宣布擴大實施集會禁令和宵禁令的範圍，包括內比都和最大城市陽光。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1、2、16、20、31、38，特別號碼是7號。頭二獎都沒人中，三獎有33注半中，每注派108,000多元。天氣方面，一股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雨帶正是覆蓋廣東西部並且逐漸東移，預料那個雨帶會在明早影響珠江口一帶。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明日初時雨勢頗大和有幾陣狂風雷暴，吹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明晚轉吹和緩北風，雨勢減弱，天氣稍涼，氣温介乎16至19度。指望隨即天色好轉，朝早清涼，農曆新年假期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溫暖。依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77%，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龙虎榜伴奏精选， 进退两难，唯有一进不退。 游历旷野与丛林，潜游湖泊，穿波云层，艰难擦身，最后胜出这段斗争，怎可能全城研究？只有良凭，勇敢流过，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而上，目前向。 动漫和现实世界都有机会遇上进退两难之时， Tony 热血高呼，前路无论有几多未知之数，都要向前跑，向前进。作曲编曲由 Tony， 填词萧庆峰，监制 Asian Chan Tony。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乐队 Tony 一进不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牛年去旧迎新，全家上下好开心。 我是敏感时刻的茉莉 Leo Leo 啊，如果要掉走一样不好的东西去迎接新一年，你会掉走什么？ 你咯， 掉走我，谁跟你做节目啊？ 是啊，有压力，那掉走压力啦。 最重要大家都要 keep 住开心，情绪健康都很重要的。 所以要听住我们敏感时刻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逢星期二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妞妞、 茉莉， 敏感时刻。 由大风 又有雨毛毛的一个夜晚。 但都是我的 Happy Tuesday。 都是礼拜二晚的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咁啊 ,Leo Leo 你好。 你好啊莫莉姐。 所有听众们大家好。 大家好开心又到星期二可以同大家倾偈啦。 同一时间亦都好开心地因为到年廿八啦。咁希望所有唔开心嘅嘢都快啲扫走。 快啲扫走去啦大家今日扫咗邋遢未呢 我冇啊 冇时间。我都冇时间啦。 是啊。 我今日一早起身做嘢做到依家啦。 我都系 想做啊。咁聽日其實都有嘢做，但我希望可以偷到時間清一清潔屋企先啦。我要吸塵啊、抹地啊、洗下廁所咁，我覺得呢啲嘢要做啦。 係啊，其實連三十萬之前我都不停有嘢做啊。 係啊， 係啊，唉，陣間完咗節目之後仲要繼續留喺度做嘢添。 唔緊要，有嘢做係好事嚟嘅。 係。好事嚟嘅，咁啊，好多听众们都应该系咁谂噶啦。 系， 咁除咗咧啊有嘢做系好事之外咧，其实咧有好多香港人咧都会用好多唔同方法去氹自己开心，令自己有多啲正能量。 系嘅，咁我觉得用尽唔同方法令自己开心系好重要嘅、 嗯， 因为太多负能量系对人唔好嘅。 系， 即系我相信嗰啲吸引力法则嘅，即系成日谂住啲好嘢，啲好嘢就会发生噶。 系啦，咁啊，所以喺街上面可能因为疫情关系啦，咁就未必会见到以前嗰种嘅人山人。人海嘅感覺， 但系我又覺得以前啲人去曬旅行啊嘛，而家啲人冇出門旅行喺曬香港，其實係應該比平時逼好多嘅咧。 係啦，所以就去點樣咧？雖然啲大街大河冇乜人啫，但係全部啲郊區啊、山啊，其實呢一年裏面大家都知啦，又話揾到呢度香港秘境啊，跟住入曬啲離島啊，即係南丫島啊、平洲，甚至乎咧。是所有酒店都好多人點解我咁講呢、哦、我陣間再問你呢我點解咁講呢平時我咪喺上水搭車返嚟經過吐露港㗎嘛佢有一間酒店㗎嘛 係沿途見到㗎 嘛沿途見到㗎嘛嗰間都出名㗎嘛 係 嘩幾多燈著曬呀係以前都冇咁多 係 而家全部著曬 疫情其實應該唔著好耐啦啲燈係啦 但嘩全部著曬 㗎係咩 越疫情越多 我你講開一樣嘢我真係想同你探討一下、即係我想問下而家啲酒店係咪真係好平好抵咧？ 我上网 check 过， 非要去住不可咧？ 我上网 check 过，有一啲咧旧式啲嘅，即系可能系有啲历史，即系 时间比较长啲嗰啲 啦。系啦，咁啊，但系又唔系话好高星级嘅，可能四星咁样啦。嗱，当然啦，个 app 写四星啊，佢可以190多元一晚喎、 啊，吓、啊， 即系当然佢系 住唔住得过先？ 我唔会唔敢咯， 系咯。即係我發覺好多人去 staycation 啊嘛，去住酒店啊嘛，去住酒店當咗旅行，其實我覺得有咁嘅必要咩、 不過咧，如果貴啲即係點講咧升級高啲嗰啲咧，我會感覺上面咧，佢哋應該仲驚過我哋，即 係 個消毒程序，所以嗰啲我放心啲。 係，但係有冇咁嘅必要要去住酒店咧？ 因為我 屋企好地地唔住，舒舒服服又要執嘢。又要帶衫，又要帶護膚品，你唔覺得好煩嘅咩？ 我身邊好多朋友都試過，咁我自己都有嘅，咁、我反而覺得 enjoy 噶、 啊， 因為個感覺就係我哋冇得去旅行，咁、但係你執嘢啊，你去住酒店啊，呢啲個感覺就好似你去咗個旅行。 呢啲 係 咪有少少自欺欺人、自己呃自己嘅行為咧？ 都唔算，因為真係走咗去酒店入面瞓咗晚。 咪咯，無啦啦執啲嘢去瞓一晚，幾無謂咧？ 又唔係㗎，又真係咧可以放空啦，坐喺張床啊，睇住。 真系放空到就喺屋企都放空到噶， 唔同嘅嗰个感觉。跟住 我明，我明系、可能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住，好多朋友有屋企人住，其实冇乜自己私人空间。 系啊， 咁你出去有翻自己嘅私人空间，就可能感觉唔同。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住咗好耐啊，所以我冇嗰个喺屋企太多人嗰种压迫感。 系，同埋始终咧，唔知咩硬系咧，你觉得去到酒店嘅时候咧、好似感觉上面有好多人又笑住对住你啊，你会觉得 咁假嘅笑你都。接受 系 OK 嘅，咁起码你会觉得啊个人又好似开心啲啊咁样，因为个个都笑住嘛，呢个其一啦。其二嗰样嘢就系咧，你硬系嗰个感觉咧，就好似真系怀缅翻你去到唔同嘅地方旅行咁样咯。 系， 咁所以我会觉得大家香港人哦走唔到飞唔到，但系咁多人都住酒店嘅话，我明佢哋嘅谂法，因为我都有个感受。 系， 你试一次啊，唔同噶。 我觉得好烦咯、 你试下先啦，你会觉得自己 因为点解我都觉得吓。 但系咧，我会建议你揾啲郊区啲，唔好真系，因为你住港岛区嘛，唔好太市区 feel 嘅。你住远啲嗰啲，你就会觉得真系似去咗旅行。 你坐咗几百蚊的士去远啲， 咁你咪搭 巴士咯。 咁无啦啦做咩要攞自己嚟搞啫？我自己屋企咁舒服， 唔同噶，你试一次。 唔系，因为点解我都有咁啊？问下问你，点解啲酒店系咪好平咧？因为有一日我有个朋友就约咗我去尖东某酒店嗰度两个人啫吓，咁就食个 lunch 嘅。咁食完落翻嚟，我见到哇！排晒长龙，好多人 check in， 大部分都系一男一女，一对对一对对嘅，好似一大班旅行团咁样。但系当然好明显唔系旅行团啦。跟住我就话吓，点解个个要咁样去 check in？ 因为嗰日星期日嚟嘅，咁我就 check in 入酒店。我话系咪真系好平咧？啲酒店，大家系咪真系咁恨去旅行，咁恨去住酒店咧？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即系排咗长龙嗰度起码几十人啊！ 但系我想讲咧，就系因为一来头先我哋所讲啦，即系个感受。啦，即系想感受翻去旅行。第二样嘢咧，其实真系而家有好多都真系抵咗好多，尤其是 平过市中酒店啦，可能。 真系有个报道真系咁讲噶， 真系噶， 系啊，即系你譬如可能系嗰啲五星级或者四星尾嗰啲，你可能都系 争少少或者可 能争少少。咁呢个其一，其二嗰样嘢就系佢哋有啲 package 咧系包晒你嗰啲早午晚餐，甚至乎咧佢系因为咧大 有个早餐 buffet 食都抵啦， 系啦。咁啊有阵时你可以转 lunch buffet。跟住又话夜晚嗰餐又送上去你间房俾你，咁点解我会咁清楚呢？因为其实而家坊间有好多唔同嘅网上媒体啊，一啲杂志啊，好多咧都会去介绍我边啲抵边啲有优惠，咁直情系全部即系，譬如我哋以前睇嗰啲就话我边个商场有嘢睇，边间铺头特价，而家连佢哋都做紧嘅，边间酒店抵，边间特价咁啊，所以其实 系 好多呢啲资讯充斥住我哋噶， 系真系贱物斗穷人咯， 所以系又冇咁讲俾大家，即系喺紧张压迫嘅情况下，轻松一下啫。 咁系。 炒焗炆煎煮，我怎么可以输？亲密的吻语，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有有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忍到心一酸，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太串都少了一句，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但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暖。餐比餐不敢拣，是否等于心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否被你逼苹果餐？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春还简单。我只需拣。是否被你逼苹果餐？苹果餐，是否被你点样拣？系咪拣一磅？佢曾爱我多一晚，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人陪我撑？夹成咁真系有啲唔抵争，好彩我唔系冇得拣。炒饭的味道啊，吃过都知道好啊。孤独的味道啊，却更不想遇到。一望一绝路，也去感到我与他修好。一望一自豪，但愿看到。心也算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街转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但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暖。是否被你逼苹果餐？什么一餐面餐不敢拣？是否比西环西餐？为了想情感，是否给你杯苹果餐？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春还简单。我只需拣。苹果餐，苹果橙，是否给你点样拣？十蚊两双烧，三蚊一只橙。你话失恋惨，定系街好难？食餐好酒惊餐饱，情越浓口越淡。拣下啲士多啤梨有冇难？得拣人，我真系唔识拣。士多啤梨啤苹果餐，什么一餐一餐不敢拣。士多啤梨身还凄惨， 为了选情感，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车中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需拣。 完全第二个感觉，啱啱听紧嘅系士多啤梨苹果橙，系啊，佢咧其实就系一首改编再翻唱嘅歌曲，主唱嘅系安俊豪。剛才 Leo 就講到啦，因為見到啊好多 station 嘅時候嘅人，全部都係一隊隊， 係啊排隊喺度 check in。係 啊， 我覺得係奇景咯，對我點解哇點解咁滿嘅？依間酒店發生咩事？跟住睇真啲，原來全部係香港人嚟嘅。 係啦，仲一隊隊嘅。 係啊，大部分都一隊隊嘅。係 因為冇計啊，你有好多地方去唔到，你食晚飯又食唔到。咁頭先 Leo 都話齋咁啊，香港好少地方。 咁係既然都平嗰陣時鐘酒店，咁我梗係去一間有星級嘅酒店啦。 甚至乎你就 起碼都感覺上乾淨啲， 係啊，甚至乎你當去食個飯，即係買啲嘢食上去咁樣，都抵啊！食個晚餐咁樣， 或者包是但一餐咁都好抵啊！ 係啊，咁啊呢一個就係、是、我想問 Leo Leo， 你係大概幾多日之前去見到嘅？係咪一兩日 前？上個禮拜咯， 哦， 星期日嚟嘅， 哦，咁啊星期日差唔多啦， 係咯，我諗下星期日可能會比較多人啲添啦， 係啊， 咁我落咁嚟緊情人節係咪會更多咧？ 哇，可能呼曬咁滯， 哇，可能已經 book 滿曬， 係啊， 你會唔會行花市咁喎？你平時？ 平時我會行嘅，但係今年我諗。我未必啦，系啊，因为都惊多人， 系啊， 系啊，我啱啱礼拜日嗰日其实都去咗维园啊，我争啲去行花市， 我去咗啊， 啊你去咗啊， 系啊， 系、啊， 我系因为做嘢而去嘅、我帮人哋拍啲嘢咁啊入咗去，其实平时我系。未試過日頭日光日白行花市啦，第一係啦，半夜嗰啲咁啊，當然去過，但係近年都好少去啦，因為我覺得好逼啦，同埋又周地濕滴滴啦，尤其是買花嗰橛，我啲鞋又永遠報銷啦。我今次又去拍嘢早兩日啫，我就好醒著舊鞋去，不過入到去咧，哇，好乾淨， 係咪啊？佢係點樣㗎？而家 同埋咧入到去。好多空位你行啊！ 系，因为佢话佢分开晒，分好远噶嘛，每一档 系得左边、右边一各一行噶咋。 哦， 中间系全部系吉噶。 系，咁但系譬如入去嘅时候麻烦先，因为 唔麻烦啦。 系，啲人话又要唔知登记，又唔知要排队咁啊。 佢话佢会行人数。 系， 跟住我又访问嗰啲花农姐姐嘅，我话咁佢话行人数，跟住唔知下昼几多点又会。放晒人出去就唔俾人入就清潔， 系要消毒， 消毒完之後再先再放人咁樣咯。 有兩轉噶嘛消毒， 系啦，佢咁我去話俾我聽嘅，咁佢得各左右兩邊咯，篤篤咁每樣一行咯。 哦、 我諗嗰度都十零廿個攤位係咁多啦、 哦， 中間係吉嘅完全。 哦，即係唔係話比平時咁多嘢行？ 冇啦，而家大以前咪好多其他嘢睇噶嘛，好多唔同嘅嘢噶嘛，好多檔噶嘛，而家主要都係花咯。 哦，啲花大開得靚唔靚？因為 花開得實靚㗎。 唔係啊。因为之前咧，我都有睇到一个嘅专访嘅报道咧，访问啲花农咧，跟住话今年因为啲天气 又 系啦，以为好冻，跟住之后之前预测又冻， 开得早啦啲花， 系啦，跟住失晒预算咁样，所以啲花点解卖得平噶嘛？ 系啊，我有睇价钱嘅，因为我自己平时成日都买花噶嘛，咁、我觉得啊，往年过年啲花系偏贵噶嘛，咁、我觉得今次啲花系唔贵嘅，同平时价钱差唔得几多、就算上落都系好少啫，咁、就变咗唔算特别贵。同埋我覺得係賣蘭花比較多嘅喺維園嘅話， 襟擺嘛啲人覺得 係啊，兩邊係蘭花為主，當然亦都有吉啊、桃花同有啲其他花啦，但係好少啦，比往年少好多啦，主要蘭花就多咯。 係桃花應該嗰邊就好多人喺度行，但係未。 未必會買啦，係咪？ 係啊，因為香港人咧啲屋企唔係咁大咧，個桃花咁牙釘，你擺得去邊啫？ 喂，我媽試過買過一棵 小桃花， 係啊，好細棵㗎咋，係 啊 係 啊， 買到翻屋企啊，我望住我話，喂，竟然可以咁細棵，之前我媽 send message 俾我咧，我做咗下節目，佢話我買一棵桃花翻屋企，我心諗唔係啩？你點擺啊屋企？跟住我翻到屋企，哦咁細棵嘅 咁，因為好似一插花咁細棵咧，啲花仲高過佢嘅， 好似迷你吉咁細棵㗎咋。 係啊，我都買過啊，但係等你蘭花唔係桃花咧，我覺得佢有時啲冧跌嘅時候咧，就成地都係好鬼煩啊。 誒，不過呢個係個寓意一個象徵，我覺得好似幾好咁樣嘅。 有幾好啊？花開花落有咩好啊？ 桃花嘛， 桃花仲要落地有咩好啊？ 哎呀，咁你咩花都落地㗎？ 你知唔知有個高人話俾我聽啊？佢話桃花咧唔可以亂咁擺嘅，即係你擺唔啱個方位咧，其實係唔好㗎。咁你香港人地方咁細，唔係個個屋企好多位可以擺到一棵桃花噶嘛？你擺錯位你就大件事啦。 哇！多謝撩撩講解呢樣嘢。 所以我之後咧就唔敢買啦、以前我都有買，好似你阿媽嗰啲細細棵嗰啲，可能比佢大少少啦咁。咁就求其自己揾個位擺，其實係唔好㗎。係 嗱，咁啊，但係桃花點解未必會個個買啦？但係一定會個個行。我頭先話，所以佢個區域一定有，就係啲人個個成日新年就話，行個桃花運咁樣。咁所以嗰一區個 area 係咪又真係特別多人呢？因為尤其是今年啊，疫情關係咁工作可能大家唔係咁好，因為桃花其實都掌管人員㗎嘛。咁所以可能好多人都諗住啊，黏下啲人員，睇下工作運可唔可以順暢啲咁樣。 其實我嗰日去我都預咗。嗰個下會唔會好多人好逼咧？結果入到係好鬆動、好舒服、好疏落，係因為太多位啦，你點都唔會逼噶啦。中間係吉曬噶，得兩行嘅左右。你個球場中間咁大係幾多位咧？但係你有冇行到話你去咗維園嗰度？ 冇啊，因為我最後尾因為我要去嗰個附近去睇啲衫啊，係啊，咁跟住之後就諗住睇完，因為我未買新年衫啊嘛，咁啊睇完之後出翻嚟都十點幾又好攰啦，咁啊買咗啲嘢食，跟住之後就走咯。 哦，我就因為做嘢又去咗行咯，都幾好嘅，俾個機會我行下花市啦，因為好多年冇行過啦。 但係唔知道會唔會咧？因為今年其實咧情人節都其實同新年好近，年初三 近得好緊要啊！ 今 年係啊， 係唔知道會唔會有啲人真係送盆吉啊，送棵桃花就當係情人節禮物咧？ 唔係、啊，我見到佢有啲花咧，好細細扎咁樣咧，真係可以當情人節嘅花嘅。但係情人節嘅依個花市都完咗啦，你又唔會而家買擺定？喺度啊！啲花捱唔到咁耐嘅，而家太熱啦，啲花捱唔到咁多日啊！我個朋友嗰日先喺屋企買咗一盆水仙花，咁平時等到新年等佢慢慢開啦。咁佢買咗一兩日嘅啫，佢琴晚就坐喺個廳度，哎呀，我盆水仙花開曬啦！哇，你點捱到過年啊？我話係喎，你快啲換咗去啦！你過年初一二三啲花謝喎，幾唔老禮咧？係咪？我話你快啲換過去啦！ 嗱，雖然係咁講啫，但係嗱，我問 Leo 一個嘅選擇題、情景題，好啦，如果當你嘅伴侶，你寧願佢乜嘢都唔準備，情人節嗰日乜嘢都唔準備嘅，佢直情講到明話俾你聽，我唔會準備噶啦，乜都唔理噶啦，定係第二樣嘢，佢真係連三十萬買定呢棵頭先你所講一扎嗰扎情人花，佢等三日，连初三先俾你啊！ 两个情景都天理不容嘅，喺我嗰度， 一定要拣一个。 我唔拣啊，两个都。 咁你嗰边个黑人憎啲啊？ 乜都唔做黑人憎啲， 系咪啊？ 系啊， 因为你觉得连三十万，起码佢有成， 起码你有心去预备定，你系咪？你有心同冇心系两样嘢啊嘛。 系，咁呢个更加天理不容啦，系咪？ 系， 所以连 但系讲定俾你听，乜都唔做都 OK 嘅，我觉得。 佢直情系 好过你有期待啊嘛，好过你有期待啊嘛。我唔会识啲咁嚣张、咁冇礼貌、咁冇心嘅人咯。 好啦， 一早飞咗啦。 系咁啊，所以所有嘅朋友们啦，如果咧你哋咧即系都有伴侣。但你又未准备情人节礼物嘅话，快啲准备定啦！仲有几日时间俾你决定啊！ 冇错。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 掉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身，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身，我问要不要求其终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陪衬。 咁啊！如果你哋有爱女嘅朋友，真系俾少少诚意，花少少心机去氹一氹你哋嘅伴侣。咁啊，毕竟情人节都系一年先一次啫，绝对唔好求其事事淡淡咁样。啱啱听过嘅系 Eason 陈奕迅嘅《是但求其爱》，转个头翻嚟继续有敏感时刻，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1宗是本地感染，其中5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20宗。觀塘安泰邨保良局安泰復康中心一名院友確診，幾十名院友和工作人員需要檢疫。一名曾經在九龍坐至五世公園和深水埗流連的無家者確診，另外再多兩名確診病人離世，疫情至今累計188人不治。政府晚上七點起將土瓜灣樂山道橋裕大廈和樂山道橋發大廈列為受限區域，受檢人士要在明日凌晨兩點之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是明日早上七點半左右完成行動。有住在橋裕大廈的居民說，當局認為有問題和需要，他就會配合，認為接受檢測之後會感到安心。亦都有橋發大廈居民對行動感到突然和無奈，表示大廈最近沒有確診個案，認為圍封的準則不清晰。當局指橋裕大廈和橋發大廈雖然近期沒有確診個案，但是由於污水樣本曾經呈陽性，經評估樓宇狀況和可能感染風險之後，為審慎起見決定採取圍封行動。有報道指首宗香港國安法案件的審訊將不設陪審團。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表示，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不會評論個案，重申所有事情都是依法辦事，如果香港國安法沒有適用條文，什麼行動都不能夠採取。律政司回應說，由於司法程序仍在進行，任何人都不適宜評論案件。澳门政府今日开始为市民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卫生局局长李展润话，截至前一晚，大约有1300名前线人员预约接种。他话目前未有确实科学数据显示接种人数要几多才可以产生免疫屏障。澳门的目标是越多越好。他又话政府会多做宣传和争取供应不同疫苗给市民选择。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一成朝早率领主要官员接种疫苗。他说下个月出席两会的人士要有疫苗接种证明，认为自己在澳门接种比较适合。他在接种疫苗之后说并没有不良反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329点，跌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6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68，瑞士法郎0.894，加元1.276，人民币6.438，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21，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0.21美元，賣出1840.98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明日初時雨勢頗大，同有幾陣狂風雷暴，吹清勁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明晚轉吹和緩北風，雨勢減弱，天氣稍涼，氣温介乎16至19度。展望除夕天色好转，朝早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郑美娟， 而家做紧大厦主管的她，透过展翅清健计划加强了她对保安和物业管理的知识，加上她勤奋好学，踏实上进，在两年之内得到两次晋升机会。 想知道郑美娟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逢星期二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娜娜、 茉莉，敏感时刻。10:30新聞翻嚟，我哋繼續敏感時刻。 冇錯。 咁啊，咧頭先就我哋講咗年廿八就唔夠時間就洗邋遢啦。 啊、年廿九洗得唔得嘅咧？唉，都唔理啦，都要洗噶啦。 係啦、啊，都要噶啦，硬係覺得年初一之前執一執上，執少少一細忽都好、啊，都感覺上面長知識做緊嘢。 點都要執一執啦，我覺得真係清潔啊，抹下塵啊，吸下塵啊，拖下地啊，點都要嘅。 係啦、 啊，尤其是洗手間點都要洗啦。而家疫情咁嚴重，梗係要保持衛生清潔啦。 係啊。 咁你有咩習俗你會跟咧？莫你等於年初一新年第一日一定要著新衫，你會唔會一定著新衫咧？ 以前一定會嘅，細個嘅時候，阿、啊、媽一定會準備一套。 屋企人一定同我哋買新衫噶嘛。 係啊。 但我發覺而家好似大家冇咁著緊呢樣嘢咁咯。 而家冇啦。以前仲要係咧、因為唔係太多錢啊嘛，即係而家都係啦。咁、你會咧，就算買咗套衫之後咧，你 日日咧，即係我自己啦，日日都係著嗰套衫咯。年初一二三四五都係嗰套。 細個就會咯，大個咗就唔會咯。 係大個嘅時候就年初一先要著新衫，咁之後年初二三嘅時候有機會著啦。 可能已經譬如會換咗第二套衫噶啦，如果出街嘅話。 係啊， 我基本上每年咧我都唔係點出街嘅，因為我就冇乜年拜嘅，咁係咯。咁我好多時候我都係 加拿大啊嘛，係咪？ 係啊，我媽咪又唔喺香港啦，咁變咗我又好少去拜年嘅。咁我就通常都係。留喺屋企啊，我会自己煲碟啊，自己整嘢食啊咁咯，我就自己享受自己嘅独处时光，去真正休息咯，因为冇咁多电话烦你。 但系新年嘅时候，唔系硬系觉得真真正正，佢系比呢、這个我觉得圣诞或者系其他节日嚟讲咧，更加需要一啲气氛嘅。 系，其实好多人会想有气氛咯，但我觉得当系休息咯，因为我真系可以静落嚟啊，真系冇乜电话， 系 会少好多。虽然都有好多嗰啲咁嘅祝福，就是電話會叮叮叮叮叮叮咁響啦，係咯，咁但係就係做嘢，起碼你真係可以 relax， 唔使擔心有做嘢嘅電話會揾你咯。 係，因為咧，我點解會話個氣氛更加緊要咧？就係、是、就算你想自己一個人靜靜地都好啊，你會聽到成日隔離咧就講中啦，因為就喺度或者打麻雀佢沙沙嗰啲聲。因為咧，逢係新年嘅時候咧，就一定隔離鄰舍咧，一定會有一啲嘅屋企人啦，或者佢哋嘅朋友啦，去到佢哋嘅屋企嗰度咧，就即係發一個嘅橫財。 實有呢啲咁嘅局嘅， 小島怡情咁樣嘅。咁其實每一年咧， 跟住就輸曬啲利是錢啊嘛，好多人都 係啦，盡量啦，都如果有局嘅話，我都會去嘅。 係 係啦， 唔係去感受下個開心氣氛。我覺得我應該要改變下我自己嘅習慣。係啦，唔好成日自己匿喺屋企，去朋友屋企去啊，去 join 下朋友，感染下人哋開心氣氛。 係啊， 今年有疫情，我又要可能繼續留喺屋企多一年先啦。係啦，因為有疫情，始終我覺得都唔好去太多人哋嘅地方啦，無謂啦，交叉感染就無謂啦。係 呢個係，咁所以今年就唔同啲。 今年留屋企，我覺得係應該嘅，但係我自己都平時都會盡量。年初一都會真係喺屋企都換一換衫，唔好著曬屋企衫。就算唔出街都，咁我都會揾啲新衫著嘅。嗱，你知我基本上屋企一定有新衫嘅。係啦， 係啦， 係啦， 執極都仲有嘅。 執極都仲有，我今日著緊件衫係2019年嘅，係新嘅原來。 兩年前嘅。 係啦，但係新衫嘅原來我屋企仲有，咁啊新內褲屋企仲有，新嘅襪就多到無限。咁跟住 多个钱 系啦，衫就一定有噶啦，新衫咁就我一年冇买衫，我仲有新衫嚟 啦 嘛。 系啊， 我仲有新鞋啊。 系啊，哇，新鞋先， 新鞋都仲有几对啊。 不过新鞋我都有，啱啱插咗一对新嘅。 但系我真系 仲有， 我真系冇咧。我发觉有样嘢，我真系呢几日好 upset 就系、是，我发觉好多衫咧，因为旧年少出咗出街啦，或者啲鞋咧，我系好耐冇着啊。我攞出嚟，佢哋系出现问题啦。 啊，开始氧化。 系啦，氧化啦。有啲鞋其实我平时有着过下，但系。唔係成日著嘅，咁而家著咗出街咧，佢甩底喎，竟然！ 哎呀， 好彩我冇行得好遠，我即刻可以行翻上屋企換鞋啫。如果行遠咗，我就好話好尷尬，好核突啦！ 即刻要買個對新嘅啦。 係啦，同埋有啲嗰啲真膠假皮嘅褲。跟住咧， 粒粒片 開始一碎啊，條褲碎裂啦， 真膠， 真膠假皮， 好呢個形容詞， 係啦。跟住我即係我攞嗰日攞出嚟著啊，點解條褲開始碎啦咁咯？跟住我覺得好肉赤啊，但係因為實在太耐冇鬥過啦，邊著到咁多嘢啫？ 係啊， 舊年成年疫情又少去街，又少活動。咁變咗你扮靚嘅機會少咗啦，著依啲嘢機會又少咗，變咗佢哋真係得個擺字咯。我好驚以後我每攞對鞋出嚟，佢都會甩底咯。而家 你早啲攞嚟著咯，咁 我 就 嗱嗱唔係啦，有一對我著咗一日冇事，即係第二日佢就甩底啦。 咁又係咁啦，你買定啲 AA 卡。 我真係好尷尬，我出事咗兩次啦，最近。 冇計呀，因為你買 AA 卡，頭先我所講。如果唔係 袋住支 AA 卡喺身啊， 你擺定喺屋企囉，一支屋企。係 啊，我一次就著咗對鞋去咗搵人哋公司開會，跟住我發覺對鞋甩甩地，佢冇甩到，係就開咗口啊！你明唔明？抹口。跟住我就好尷尬，我即刻就好想翻屋企啦。你知我咁貪靚。跟住個會我話。原本開完會個老細話同我食個 lunch 嘅，咁我話可唔可以唔食 lunch？ 我有啲事，我趕住走啦，就飛翻屋企換鞋。有一次就係離開屋企門口冇耐，行咗半條街，個底就甩咗啦。 咁容易甩嘅呢啲鞋，嗰啲底。 係喎，仲要唔係平嘢喎。 係咯。 因为摆得太耐啊，我真 系 好肉赤。第一， 呢一个教训就系咧，你买完啲嘢快啲攞嚟着。 我有啲系冇着过，摆咗几年嘅新鞋， 所以就 系 叫你 系咪都会甩底咧？喺度谂紧， 会啦，氧化 咁点算？我而家每一日咧，攞啲衫啦，攞啲裤啦，攞啲鞋出嚟着，我都有呢个危机感啊！你知唔知？我啊，你讲得，你提议得好， 啊、 我买定支 A A 胶袋喺个身上。 系啊，有咩事都要救到你先啊嘛！ 喺隔除鞋之下，匿去厕所做要。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问我新年。嘅话有啲咩一定会做咧？屋企人一定会粘一啲新嘅挥春啊！但好奇怪噶，粘完之后咧，人哋咪可能粘一头半个月就拆咗佢嘅， 系啊， 跟住粘一年。 系， 我媽 好多人都系咁噶， 系啊，跟住佢一年就唔搣噶啦。 系，咁我哋中国人成日过年，其实好多习俗噶嘛、 嗯。 有一个我真系好唔明白嘅呢、這个习俗，其实我都唔知系啱定唔啱嘅。初一唔好洗头，唔好冲凉。 诶、欸，你知唔 知？你有冇听过啊？ 我有啊，但我有段时间咧真系信噶，但我真系接受唔到啦。 系啊， 因为我个头比较诶、一朝头早洗完头，夜晚就立嗰啲人嚟噶啦。咁、啊、跟住咧，我就同埋瞓觉，我就会瞓到变晒型。我点样湿水？ 我有头发嗰时都系咁噶， 系湿水都搞唔掂噶。 系啊， 一定要洗头先。跟住自此之后，我就唔理，我照洗。 是 但系嗰啲扫地嗰啲就真系年初一唔会做咯。 系扫地真系尽量避免，同埋唔好做家务咯。 系 佢话点解？因为佢哋话。洗咧同死同音啊，所以就唔好啊。同埋发又同发达个发同音啊，系、 哦、 嘛？你 洗 晒啲洗走晒啲发啦，所以就话唔好冲凉，唔好洗燥，唔好整洗头咯。 哦，咁啊，暂时听咗呢个啦，但我亦都听到一个最新嘅说法啦，与时并进咗、 啊。 我听到而家就系话，只系你年初一嘅上昼唔洗头就得啦。 我唔理你，我系咪都洗就洗头又冲凉，乜都做齐。 从前常在乎被挽手，谈情曾但求被拥有，仿佛从来单打独斗，长路牵手只有我在走，而你每一眼像永久，谁计较是谁被拥有只因信你得到自信，练习只可紧求仍不够，何时开始何来枯竭无名指的勇气，为何一相处也就发现早已要一起，无非缘机时机长婚纱又长，一生从头伸展到尾，人难得找到一位比喜欢更加欢喜，成长成长都必须争气，渐渐懂得如何舍得才能有你，为何肯相信以后一生一世也一起？ 日后一起仍然分享谈情奥秘。 揾一个人咧，可以好难得地相处，不亢也不卑，系真系的而且确好难嘅，所以一定要有好多嘅勇气先做到。啱啱听到嘅系林欣彤嘅《无名字的勇气》。就讲咗年初一嘅时候有啲乜嘢唔应该做啦， 系啊，嗰啲着新衫嗰啲就大家都会啦，系咯、啊。咁但系我有冇听过一个说法咧，就话年初一咧唔好催人哋或者叫人哋起身啊。 哦，我听过、哦， 系啊， 系啊，就话咩每成年都会俾人催啊嘛， 做嘢都俾人催、 啊。系啊， 我细个阿妈成日催我起身噶，你瞓到黄朝扮从唔起身噶、啊、 其实我由细到大都俾人催。 系咯、啊，我都系啊，我又难瞓。 系啊，我又系啦、啊，因为第二，但系佢哋又冇即系嗰啲叫咩啊，冇乜点样嘅，系咪叫同理心咧？即系哇，我日日嗰阵时直情啊做呢个嘅有冇搞错嘅时候，凌晨两点先放工噶，你可唔可以体谅下我啊？因为他们成日就是因为我们逢年初一和正月年初一和十五都会去吃斋的，就有些家人呢就成日要就自己，就搞到成朝头早九点几十点就走去吃斋。喂，你有没有理那些翻夜班的一些亲戚感受呢？跟住之后就成日被人催。 那些大人是真的很早起身的嘛，我们小的时候。我哋啊，夜晚搞到好夜先瞓，你边会起到身咧？谂住、新年仲唔乘机瞓晏啲咩？ 系啊，咁一人养一部唔得嘅。 系啊， 跟住最后屘就日日年年咁俾人催啦、 啊。所以由得人哋瞓啦，唔好催人起身啦。 系啊，唔好意头噶。 咁佢哋同话年初一咧都唔好瞓下昼觉，唔好午睡啊。 系啊， 系啊。佢话如果系你瞓咗晏觉咧，就成年咧都个人都会好散漫，就会影响你做嘢，影响你事业噶啦咁。 即系唔够精神啊！ 系啊，但其实好少人年初一都会瞓晏觉噶。 会噶， 唔系除非嗱，你冇街去就话啫。嗱，一般人喺屋企，又可能有人嚟拜年、或者你会去人哋屋企拜年。 嗯、 你断估都唔会喺人哋屋企瞓下昼觉啊？系咪？ 都会恰一恰嘅，有阵时会坐坐喺屋企人个 sofa 恰咗。因为点解我会话有啲有机会咧？嗱、因为首先咧就第一就系之前年三十晚，通常啲人走咗出去倒数啦。 系啊，去咗街啦。以前就 系 人人晚一定有地方做嘅、 啊， 有地方去或者有啲嘢做噶。 系啦、啊，就算冇都好，我相信今年大家都会咧就喺屋企倒数。 系、 啊，即系硬系成日，因为感觉上面咧，你会倒数，即系无论新年倒数或者呢个嘅农历新年倒数都，你都觉得系一件事嚟嘅。咁、再加上咧咁以前嘅花市咧，年宵啊， 有啲人臨天光先行噶嘛，臨完 執平嘢嘛， 系咯， 系啊，咁跟住之後好啦，咁你搞到咁晚咯，咁朝頭早有啲親戚啊，頭先好似我所講咁樣啦，八點九點幾十點有人嚟啦，咁跟住咧你就一定下晝三四點一定眼瞓 嘅， 因為你夜晚六七點你就可能有食。一啲飯嘅啦，即係同屋企人一啲飯你會食噶啦。咁所以你中間嘅時候，你一定會恰一恰嘅喎。 係，咁同埋我覺得年初一瞓到黃朝白眼都唔好啊。你起得身嚟嗰一日都就嚟完啦。其實應該係早少少起身嘅，我覺得年初一如果有屋企人或者需要去拜年，係 今年可以嘗試下唔好玩咁嘢啦。第二朝早起身啦。 原來佢哋話年初一咧唔好食粥添。 哦，呢、這個我聽過。 係， 我又係以前咧好中意食粥，因為食齋嗰度咧有得俾我哋揀白飯或者粥任揀，即係任攞嘅。 哦， 食齋嗰個位置係啦，咁跟住我就成日咧覺得佢哋個粥特別好味嘅，因為嗰啲嘅陳皮好香啊，有面啊，成、個白粥， 即係煮得好好嘅個粥， 好好嘅，跟住個飯反而硬骨骨啊，即係有啲可能生嘅米喺入面啊咁啦，因為唔夠時間，因為太多人啦，咁跟住所以我就好中意食粥，成日食粥，食到係近幾年我先知原來唔好食粥。 係啊，佢哋話食粥咧，因為以前喺古代咧啲人窮先會食粥嘅，咁、所以咧就唔好年初一食粥啊，就成日。 寓意自己成年都会穷啊。 系啊，又或者我哋成日讲冇米粥啊嘛，系啊，咁啊食粥嘅时候就俾人感觉就系哇好稀啊，你唔会攞到啲实在嘅嘢啊，成日都煲冇米粥啊，任何事都冇米粥噶啦咁啊。 粥系有米噶，冇米嘅粥就 系 水嚟噶啦。 有啲人有个咁嘅说法啊，就系因为有个咁嘅词语，所以就话如果你食粥嘅话，就寓意代表住咁样啦咁咯。 咁不过因为我都初一十五会食斋嘅，咁初一人哋话唔好杀生，食斋系好啲嘅，即系呢啲系宗教啦。当然大家唔同宗教有唔同嘅信仰啦。咁你都会初一食斋噶嘛？ 会啊， 系咯。所以我初一就更加唔会想去朋友度食饭啦。 不过我初一 唔想人哋就我， 系 同埋日日特登要整啲斋菜俾你食。 系，不过我系初一嘅朝头早嗰餐先系食斋。 哦，系啊，我唔系啊，我系全日都食噶。我其实因为我平时都系逢初一十五食斋 嘅。系，系你有讲过。 系啊，所以我喺个日历度 mark 咗边日系初一边日十五，我提自己要食斋。 系，我就朝头早嗰餐就一定系斋咯。夜晚嗰餐就已经 做唔足咁、啊、样。 唔知道我屋企人嗰阵时一个习俗啫，自己、我唔知佢哋代表咩嘅。因为我谂佢哋又唔系话代表住一啲 冇乜刻意宗教信仰。 系啊系啊系 啊，只不过系成家人一齐聚埋，就不如去 出去食嘅。你通常都会 出去食嘅，系啦、啊。咁十五咧就因为就全家就要去一个地方去求签，就顺便食埋斋咁样咯。 系、今年冇得求嗰啲咁啊，投注香睇、新闻， 系啊， 冇得见夏威夷啦。 系咯、唔知会唔会线上网上面 系咯、每年都好期待。佢打扮噶嘛， 系啊， 系，所以而家咩观音开库都话可以喺网上面借啊，佢哋话， 而家都话咩噶，投柱香定唔知咩，话只要你诚心向住狮子山嘅方向祈， 喂，我同意喎，我同意嘅。当你即系如果真系有信佛嘅人啦，我觉得你不论咩宗教都好啦，即系天主教好、基督教好，我觉得你个人诚心，你个心里边有你自己嘅宗教信仰，有你心中嘅神，其实。个形式唔系咁重要嘅，我同意嘅呢样嘢，等于嗰啲咩教啲人咪向住北方要拜真神阿拉嗰啲，人哋都系向住某个方向啫嘛，系咯。 但系如果系咁讲嘅话，你会令到之前过去咁辛苦嘅人嗰个诚意，唔系嘅，今年疫情先系咁啫。 咁我觉得心系好重要嘛，我觉得一定要心善，做多啲好事系最重要嘛。 系啦，反而我觉得系你嘅谂法啫。你只要心里面系向住善良嗰方面嘅。其实你就算唔系话特登去祈祷或者去拜神点都好啦，你只系有一个嘅善意善嘅心嘅话咧，其实咧上天已经会知道，无论你 系 边个神都好，佢哋都感受到你嘅善良嘅。 系咯，当天就 OK 噶，我都有啲嘢。 系啊， 系咯， 所以其实每一个朋友都好啦，咁啊，即系最紧要就有心咁啊，无论你拜年又系啦，对住人哋斗利是或者攞利是嘅时候，都系要有心。 出心，唔好为咗斗利是咯。 系啊， 我发觉年初真系好多禁忌。我又睇到一个咧，就话年初一咧唔好食药啦，就算连嗰啲补充剂咧、维他命都唔好食。 哦，系啊， 佢话如果唔系咧，就会寓意你全年都病啊。 哦， 我成日一早就会食嗰啲噶嘛， 健康药 supplements 噶嘛，系咯，维他命嗰啲好少唔食，就食少一日咯咁。跟住佢就话原来咧，仲有个年初一咧唔好煮新鲜嘅饭咯，佢话原来要食早一晚喺年三十晚留翻嚟嘅过年饭， 系啊，点解 代表年年有余啊？ 哦， 咁食鱼又话年年有余，食隔夜饭又话年年有余，佢哋真系噏晒，呢个我真系未听过。 咁我又明白，因为你头先所讲啊，年初一最好食斋嘛， 系啊， 咁你啲饭咪年年有余，因为鱼系肉嚟噶嘛， 系 咯，可能咁样个寓意咯， 系咯，咁我觉得呢啲都系一个意头啫，大家。就唔一定要跟足嘅，系咪先？但系嗰啲唔买鞋嗰啲，你信唔信啦？ 信哦， 真系噶， 生日唔好买鞋。 佢就话要过咗新蒸头先可以买鞋，即系咪成个一月都唔买得鞋？系咯， 唔系十五啫嘛，好似去到 新蒸头嘛，系咩？唔系成个一月噶， 好似唔系成个一月。 哦，去到十五就得噶啦，系咩？ 挨十五日啫，平时都唔系成，唔系两个礼拜买一次鞋噶啦， 我以前成日买噶，你明唔明啊？ 戒下啦， 而戒咗一年啦。 若有一天能举手碰到胡子根依赖 亦会吸生活去火。 入面啊，咁啊，因为有成员应成为爸爸，所以就整咗以下呢一首歌。咁啊，成为咗爸爸之后，唔知道派嘅利是会唔会多好多，而佢哋又准备好未咧？啱啱听过系 Super Moments 嘅波板糖。咁啊，叻叻，十一点钟之后我哋要过年之后先见啦。 系啦，我哋同大家下个礼拜二见啦。希望大家牛年身体健康，样样顺利啦。 拜拜， 拜拜。